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。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童音顾晨，第67集。秀丽笔的笔尖很粗很软，在有弹性的肌肉上划过，何秀义觉得还挺舒服的。写完，他将左然的衬衣拢好。练字后第一个签名给你了。 谢谢。 秀丽笔写出来的字不容易干，何秀义张嘴吹了吹，谁知左然却说， 秀义，你下去吧，别坐我腿上了。 哦。都过分了。何秀义也不懂为什么会想在左然胸口上写上自己的名字，并让何秀义三个字在对方心口处挂着，想来也与动物一样，是一种宣告主权的方式。为了化解尴尬，何秀义又开口，左然，你还真是会画写字拍戏演戏音乐体育什么都懂，自带光环，与别人不一样。左然是摇了摇头， 我天赋有限，十分平凡，世界多我一个不多，少我一个不少，唯独一份感情让我显得不同。我总觉得爱人这件事上是不输给任何人的，这是我唯一的骄傲。 左然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何秀义便前往北极国际饭店参与签约仪式。导演是个秃头，脑袋又秃又亮又黑，好像一个卤蛋。一年多没见，柳阳婷倒是没什么变化，她十分有礼，对着制片鞠躬，对着导演鞠躬，甚至对着何秀义也鞠躬了。何秀义向旁边一闪，让开了。签约仪式开始之前发生了一件小插曲，就在记者朋友将要进场之际，一个女编剧突然脱掉衣裙等待记者朋友进场，众人吓得连忙去拉，结果她竟倒在地上不起。由于身上只穿了内衣裤，也没有人敢去生她硬拽，她掏出了一张纸要求项目老大签字，否则就让记者拍下骚扰丑闻。何秀义听身旁剧组的策划说，他当初自荐成功，本是总编剧，却被发现台词抄袭，于是老大临时找了别人救场重写剧本，将他位置降为第二。现在两人为了争抢总编剧的位置不择手段，此前还打电话给现总编剧老婆，声称二人关系暧昧，逼迫别人主动放弃署名顺序。会场闹闹哄哄许久，直到剧组报警，女编剧才穿上了衣服悻悻地离开。何秀义再一次觉得这个圈子已经变了，何秀义若不是遇到左然，也许永远混不出头。小插曲导致记者入场晚了10分钟，签约仪式流程依然是老一套，剧组邀请来的市里广电部门领导讲几句话，制片导演表达决心，让人相信这部电影一定可以不负众望，赢得好的票房以及口碑。何秀义、柳阳婷趴在用红布铺着的桌子上提笔签字，全体主创在横幅下微笑合影。在签字时，何秀义依照左然教他的潇潇洒洒地签了何秀义，柳阳婷也写了柳阳婷，字体圆圆的胖胖的，有点像小学生。至此一切尘埃落定。签约仪式之后，何秀义便进了齐鹿剧组正式加盟。进组那天左然非要跟着，说是为了工作室艺人考察剧组情况。柳阳婷一见到左然便紧张的什么似的， 左老师您来了。 说罢深深鞠了一躬，左然冰冷冷的眼神扫过了柳阳婷，刀锋一般，好似能将人活剐了。 在场每个人都打了个哆嗦。他又走到齐鹿制片导演面前，用好像开玩笑又好像没在开玩笑的语气说， 修艺是工作室唯一一个艺人，是我的心肝宝贝，麻烦好好照顾他，有什么闪失的话，公司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。 哎，放心放心。最后左然进了齐鹿剧组为何修艺单独准备的小房间，问了良久才说道， 那我走了。有事请第一时间叫我。 嗯， 电话、短信、微信、QQ、邮件，都行。 嗯， 我会第一时间处理的。 嗯， 把我的电话号码背一遍。 何修义老老实实背了。 嗯，这次柳阳亭要是再敢对你下手，我会让他直接滚出娱乐圈。 行了，行了。何秀一笑了，主动搂住左然的腰，将自己贴上去。唉，好啦，老母鸡先生左然，我没那么脆弱啊。因为影视公司老板喜欢虐心，齐鹿通篇调子悲凉，主题为命运。他讲的是很多年前，小村庄中兄弟同时考上大学，然而家中十分贫困，父母又是身患残疾需人照料，于是兄弟二人选择相信老天，用抓阄的方式决定谁上大学。抓阄的结果是弟弟赢了，他背上了行囊去了外地一所著名的985念书，并与哥哥约定本科毕业之后他会努力赚钱返供哥哥念书。一晃四年过去了，弟弟履行约定，然而哥哥却是三本也没考上，去了弟弟所在的城市打工谋生，经过父母介绍去了同在那座城市打工的老乡，租了一套房子当中最小的一间，屋里除了床没有落脚的地方。而弟弟呢，理工专业毕业，与中文系班花谈了场风花雪月的恋爱，去美国读了博士，再回国进了高校，住着一套大的跃层，与老婆每年去法国买买买。弟弟很为哥哥可惜，不过哥哥总是安慰他说，老天没有选错，因为他自己在随后的高考中发挥非常不好。弟弟一直信以为真，直到有天他在老家房子找到份录取通知书，是比他的母校更好的一所985，日期就是抓阄那天。故事围绕兄弟二人展现许多的悲欢离合，弟弟作为那场抓阄的赢家，安长春树，性格一直天真烂漫活泼开朗，哥哥作为输家，挣扎求生，圆滑世故，阴郁消沉。突突的楚导演发现柳阳亭单独出现还好，但是只要与何修义同框，演技就尴尬出银河系，弥漫至全宇宙。何修义的表演十分有层次感，完美的演绎了一个被命运所捉弄，有些市井脾气，为钱绞尽脑汁，一步一步往上攀爬，却也有着固守底线的底层人。反观柳阳亭呢，演的弟弟平时还好，可碰上何修义就有点像呆子少年，灵气全无。弟弟名校毕业，又在国外多年，虽然难免带着书生意气，但是智商很高，不会呆若木鸡。按理说，剧中两人观念不同，对抗起来应当十分精彩，但演出来，便变成了哥哥讲得很有道理，弟弟站着说话不腰疼。一天剧组开始拍摄弟弟发现录取通知书这段重要剧情，他在电视剧中位置十分靠后，在计划表中却是属于早期的拍摄内容。柳阳亭手捧着红色的通知书，睁大了眼，睁大了嘴，分外震惊。弟弟长期以来以为哥哥高考发挥失常，认为自己念书收益更高， 此刻见到了通知书，方知哥哥不上大学，比他不上大学要更可惜。一切自我安慰，顿时分崩离析。而何秀义，水波平静之下则有暗流涌动。哥哥早已信命，相信冥冥之中一切早已注定，自己这一辈子本来就应当是这个样子的。为了过好一点，他不能怨父母，不能怨弟弟，不能怨弟弟，于是便只能信命了。突然楚岛叫道， 哎，停停停停停，咔咔咔，杨婷，太木啊。 楚岛便是那种毒舌导演，长江演员马哭，并且自鸣得意，这也是那个爱画火柴人的中性导演掀起的风潮。柳阳亭惊恐道， 对不起，抱歉抱歉， 再来，哎，第二遍不行，第三遍还不行，杨婷。 楚导继续凶狠，场景当中中心人物是谁？是你。观众眼中中心人物是谁？是何修义，存在感太低了。 哎，真是被压得死死的。 这场弟弟角色更加重要。然而何修义那一边动作表情层次十分的丰富，柳阳亭呢？睁大眼睛，张大嘴巴，从此定格，再没有了。观众目光会被哪个演员吸引，简直一目了然。就连自己注意力也始终追随着何修义，不愿错过对方任何一点表演。就像舞台上有两个舞蹈演员跳舞，一个表演复杂，一个完全不动，傻子才会去看后者呢。 哎，楚导， 柳阳亭经纪人一直以来都在向呵护小白花， 杨婷她还年纪小，性格也软，不要讲得太狠嘛。难以想象她听了会有多难过，影响身体就不好了。 他是当真以为柳阳婷很软吗？柳阳婷连忙道， 不，别这么讲，楚导讲的都对，特别中肯，全都是为了我好。我演技差是个事实，我承认的。不要这样，我没那么脆弱。 第四遍又不行，第五遍又不行。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照经纶，同音顾晨。